好，翻嚟第二节喎。 系。 好啦，嗱咁第二节咧吓，咁我哋就讲翻多少少美国啊嗰边啲人啊，咁我哋咧就先嚟咧就讲呢个海军陆战队啊。 系。 咁海军陆战队咧近排咧有啲新嘅玩法喎。 系。 咁咧就我谂呢个新玩法、新思维咧，系因为佢哋针对住大陆啊。即系你问我，我觉得系啊。 系。 咁佢哋个新做法又好鬼搞笑噶。咁咧就呢个咧就我喺国家利益嗰边睇翻嚟嘅。咁咧就佢都好新嘅。即系十二月尾咁样讲嘅， 系 咁就海军陆战队啦吓，一个咧就同埋呢个嘅空中加油运输中队啊，诶嗰边咧就一齐咧就喺加州嗰边有个军营吓，咁咧就运咗两架火箭系统嘅发射器，一啲 launcher 系 啦，咁咧嗰个叫 HIMARS 啊， 哦，之前我哋都讲过啦，会 F-35B 会联合埋呢啲即系火箭兵啊，叫火箭武器 就射嘛， 系啊， 系嘛。咁咧，我哋之前咪讲过啊。咁我哋嗰阵时讲咧，就话如果海军陆战队可以用到 F-35B， 指挥到佢，例如话我喺上面，我啲雷达 detect 到啲嘢，我就叫你射， 系啊， 咁好方便啦。咁依家再点应用咧？咁样哇，就真系好劲咯。咁依家咧点样应用咧？依家咧就佢哋就做一个军演啊，喺咧就犹他州嗰边吓， 系 咁咧有个地方咧叫德维啊 ，Proving Grounds 嗰边咧就做一个试验场，咁啊射咯，咁好过瘾。首先系咩咧？首先咧，佢有部 KC-130J 啊，咁运输机啦吓，咁样咁咧就将咧一啲嘅嘢咧就头先我哋讲 HIMARS 啊嘛，就将佢运过去，然之后咧运咗过去之后咧就发射，跟住发射完之后咧又摆翻上架机度走， 哦，即射完即走， 系咪好正啊？ 系， 即射完我射晒啦， 系， 我就走咯， 系， 咁即其实基本上运佢做一个嗰啲叫咩咧？啲卡车。 系 火箭炮卡车， 系 射晒之后咧，即刻又上翻架运输机走。 哦， 冇方便啊。 咁但系首先你嗰个地方可以降落先。 系啦，要有个地方降落。于是佢哋仲谂咗中绝。 系 咁，你理论上你有个陆地啊。 系 咁一摆低咪射咯。嗱，呢个人之常情啊。 我估样嘢点用咧，就系、是、加强一啲基地上面嘅防卫啊。 系 即时，所以无论系自己嘅海军基地啦、空军基地啦，或者系呢个盟国嘅基地啦。 系嗱。理论上咧 ，Alex 我呢个系非常之正确，而咧好多时咧，亦都系陆军会谂嘅嘢。陆军就系谂就系、是、嗱，我去打仗啦，咁我有个陆军基地啦，咁我仲有啲飞机起飞啦，咁但我都要保障我成嘅嘢个情况啊嘛，咁所以咧就可以做呢嚿嘢啦吓。咁同埋咧就佢哋渗透嘅人哋咧就系咁炸到人哋嗰边咧烂晒机先过去噶嘛，理论上啱嘅，点知咧你俾美国海军陆战队谂招仲衰， 系咩？ 咁谂到咩咧？就系、是、嗱，你呢个发射器咧，你系可以单出单入噶嘛，咁其实基本上我调嚟调去嘅啫。 系 好啦，呢个陆战队咧就话咧，如果 F 三十五可以传到俾你嘅话咧，我不如将呢架嘢 系 用一架运输机 系 运输去两栖攻击舰， 系 然之后就摆喺个海两栖攻击舰，瞄咗边个就射边个。 好啊， 咁呢个最恐怖的地方就系、是、咁，你全世界俾你射晕啦，因为海军系无远不界噶嘛。 系啊， 海军系可以将佢个领土周围喺全世界周围去噶嘛。 哦。 咁有几恐怖？即系话嗱，你又有呢嚿嘢，嗱呢嚿嘢个好处就系咧，佢个杀伤面够大啊嘛，即系佢就唔准噶啦，得够大， 系 咁于是咧就可以将再呢啲火箭炮咧就周围去， 你咁样又可以打人啲基地、啊。 依家就系话攞呢个嚟打咩咧？打大陆啲舰啊， 哇！ 即系咩咧 ？detect 到附近有舰， 系 就呢嚿嘢即刻咧搵运输机调过去， 系 嘣嘣嘣嘣声，你都唔使用反舰飞弹咯。我哋上集系咪讲 AGM 158C 啊？ 系 好准噶嘛， 系啊， 都唔使啊。怒射咧，大家 呢支有冇导向 嘅？齐射冇乜嘅， 即系简单导向都冇嘅， 少少啦，应该系啦，有啲，但系你唔好遇佢巡弋飞弹咁识转弯咯。 O K， 唔会嘅， 系 有 G P S 嘅， 系我都知嗰时，我唔知类似铺路咁啦，系嘛？ 冇咁准嘅， 冇咁准添， 有冇唔即系你唔即系你可以有个尾翼导向噶嘛？ 尾翼导向咯， 佢就未必有啦，即系呢个比较直线少少嘅，但系都有啲 G P S 嘅少少， 我咁都有少少导向嘅， 系啦。咁但系咧就好处就系咩咧？就系依家你变咗系全球部署咧。 哦， 嗱，你有 F-35C 嘅好处就系佢可以帮你预先开路嘛， 系 睇好晒， 侦察晒先， 侦察晒。你以前陆军还陆军， 系 咁你系唔会，你就算点协调，你冇呢有一个中介协调嘛。 哦， 而家你谂下有 F-35B， 有个 data link 拧住晒所有嘢， 系 佢可以好远帮你睇晒， 系 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嗱，你射嗰度， 哦， 咁就好准啦。 咁样有咩用途咧？我就估到你大概你想登陆我某个岛嘅基地咁啦，即系系自己嘅基地或者民国嘅基地。 系， 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伏你。 系， 你啲真系啲登陆舰啊，走嚟搞我嘅时候咧，我就搵啲即刻攞空军斗快啊嘛。咁飞机一定快过船噶嘛。 系啊， 咁啊飞机吊过去先，掟我掟落，跟住之后咧就攞呢架嘢咧就准备肥你啲登陆艇或者嗰啲两栖登陆舰。 系 大概咁用啦，我估就系。 所以最好玩的地方就系咩咧？就是、只要我喺前线嘅基地，我部署咗呢架 C 一三零， 系 K C 一三零好 C 一三零好，系，然之后就部署咗呢啲嘅火箭炮，呢啲 launcher 发射器， 系 一有射手咧，即刻入架 C 一三零，即刻起飞， 系 20分钟至30分钟起飞到啦，去到对面好快啫嘛，飞过去，然之后摆低。就打嗱，你可以摆喺个海岛度打佢啦，甚至乎出动到呢个嘅两栖攻击舰、两栖登陆舰，摆上去射咯。 只要你个只要岛有上咗简单嘅机场就得啦。 系啦， 因为 C-130 就可以都好短下可以起飞嘅。 其实佢可以噶，你如果插几支火箭即爆都可以短距离噶嘛，系、可以好好多玩法噶嘛。所以呢个咧系几绝，啲人就话攞呢支去对付大陆。我谂到一招，我谂到个招就系咩咧？就 系 佢摆啲两栖登陆舰。然之后咧就咧大陆咧，你行近佢24海里，你咩都冇所谓噶啦， 系 远远地都够噶啦， 系。 然之后咧就齐射， 哦， 哇！咁你啲岛乜都死啦。 唔系呢个即系嗰阵时二次大战呢个大君主行动啊嘛，诺曼底登陆嗰阵时候咧， 系 佢将啲美军将啲登陆舰啊， 系 嗰个船舱啊，全部插晒火箭喺度， 系 跟住就全部点样好似真系似硝烟花咁肥下出去咯。 哇，咁啊真系好精彩噶！ 不过而家用呢样嘢就唔系用个登陆舰做，依家用个海军嚟嘅，唔系用呢个空军做运输嘛， 系 仲快啲添。 所以咧就呢一个系出其不意嘅， 系 即系如果咧美国会用到呢样嘢啊， 即系你当你有发现有企图登岛嘅时候，我咪用呢架嘢即时飞过嚟防御咯。 系啊，咁可以打你啲舰起码， 打啲舰系， 嗱打啲舰，所以咧就哇，如果呢架嘢摆喺台湾点算啊？ 台湾。我台湾 喺台湾本岛都几好玩， 我台湾少都有噶啦，应该。 佢嗰啲系固定多啲， 固定 就系啦。咁如果你话摆呢啲咧，就会比即系你有天宫一号、二号嗰啲啊， 车仔好啲嘅。 你有架呢啲咁嘅车仔，随时用打完可以即刻上军机，我再 review 再去。 系 咁，其实都几恐怖噶。 一架嚟一架走，一架嚟一架走。 系啊，几好玩噶呢架嘢。好啦，另外咧就要讲翻咧，就系美国咧就有啲媒体啊， 系 即系咧最近咧就点样咧？因为俄罗斯嗰边啊，成日话自己一个海神，我哋讲噶啦，波塞冬噶啦， 系。 就话咧，佢系可以咧喺水底一路潜噶嘛， 系 一路潜一路潜一路潜，潜到咧我要攻击嘅时候咧，就可以发射啲嘢上去攻击噶嘛，咁或者自己做攻击都得噶嘛， 系 相当之 劲。呢个成我成早呢两年都讲啦，咁啲伏击嘅明潜艇喺水底，平时一嚿石头， 系鱼雷咁样。 当你行到附近有只蒲头， 炸你， 系 呢个我哋以前有讲过啦， 系。 智能水雷， 智能水雷啦， 即系平时冇嘢噶嘛。如果见到系由自己人，冇事嘅。你系敌人，然之后鉴定咗之后就听命令就炸咯。 就蒲头嚟炸你 啊！系啦， 即系平时一个石头嚟。 智能水雷系咁讲翻嗱，又系国家利益杂志嗰边讲嘅。 系 咁咧，就讲翻咧，就呢个海神号咧，其实大概就系一架25米长嘅。 系 你话佢短好短嘅啫。 系 核动力潜望器嗱，记住啊，系核。动力 哇，做咗咁细啊，25米啫。 嗱，呢个就系 Alex 个质疑，就系我哋而家大家都质疑， 系 25米长得唔得？然之后你个科技咧，嗱，你谂到啦，25米长，咁你个炉有几大咧？ 系咯， 咁炉细， 好细， 即系你25米，我俾晒你成个做炉都细啦。 系啊， 系咪？好啦，然之后你呢个炉咧，又要喺度海度潜藏啊。 系啊， 用嘅时候喐啦。 系， 好啦，咁跟住就系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你系嗰、那个即系个动力啊，成嗰啲嘢。即系你可以维持到几耐？即系核动力好似据说无限啦， 据说无限。 但系你微细化呢样嘢， 微细化之后，你即系你摆咗嗰啲核燃料咧， 系 个反应堆咧， 系 跟住之后你仲要好多嘢包住保护住个反应堆。 佢预咗唔保护噶啦，俄罗斯人系唔会有呢啲良心 嘅。即系复 预咗佢不停嘅泄漏喺海度，复 到2.0、3.0、4.0， 不停噶啦，佢预咗噶啦。我觉得佢唔会做啲多余。 呢啲唔系核袭， 呢啲系我哋正常谂。 呢啲唔系核袭击嘅核辐射。污染袭击啊！ 系啊，所以呢个系好贱嘅。咁但系咧问题，依家大家都觉得你25尺咧，25米啊， 系 净系做嗰嚿嘢都唔得啦。 系啊， 你仲要攞嚟做呢个舰，所以系有个质疑嘅。另外咧，啲人就话其实你好慢啊，呢嚿嘢系好慢嘅。 系， 即系咁喺水底有几快啫？ 水底好快，水速好大噶。 你水底你最快都快冇音速啦，系咪？ 系， 好慢啊。咁变咗个问题就咩？ 快唔到船嘅。最快咪10零指，你上喺海底咪？ 就系呢嚿嘢咧，如果你要去做袭击嘅话，要几耐先去到美国本土咧？哇！咁我哋计，可能要讲紧过几个礼拜， 几个月添，咁要咁样飞过去。 我当 两个月啦， 我当一个月啦。你个国家都灭亡咗一个月咯， 系啊！ 你先久唔久炸得人两个城市？ 哦，系啊，可能你知呢支核鱼雷未飞到过去啊？ 系啊， 你国家俾人灭咗， 咪就一定灭硬噶啦，老实。因为美国而家啲载具飞过去几快啊？咪 所以问题啲人就谂，其实你系呢件嘢咪假噶？ 我成日话 吹嘅咋？ 呢啲系俄式骗局嚟噶。 俄式骗局，其实成件事咧就将人哋嘅焦点就摆落海。 系啊， 其实根本嗱老实啦，如果我要做核报复，最好方法系咩啊？如果可以做到六 G 六 G 啦，系六 G 生存力低啦，加上美国啲 GPS 夹住晒啦， 系啊， 你基本上一见到你热咧，就准备揾嘢嚟搞你噶啦。 一开盖你就知咩事啦。 唔系佢 feel 到你嗰个热噶嘛？ 系啊，热啦。 卫星，你个红外变晒噶嘛？就即刻喐你啦。 开盖嗰阵时就知你咩事啦。 即刻喐你啦，已经。好啦，跟住你可以用咩？你用飞机啦，但飞机佢可以用咩？图九啊嘛，即系螺旋飞过嚟。 图一六零啦， 图一六零，佢得好少架啫。 系啊， 佢得十，我冇记错得十零架啫。 真系用得嘅， 十六架， 真系用得嘅， 十六架都系咪啦？学你话斋， 用得嘅真系唔系好多嘅啫。 用得可能得四架， 系啊， 跟住有两架飞咗去委内瑞拉。 系啊， 喂，听讲好似喺嗰边摆低， 系咩？ 摆低喺委内瑞拉，有两架唔翻嚟， 系咩？ 谂住驻守喺委内瑞拉， 哇！ 谂住睇住美国后门咯， 咁我话即系呢个 系睇住你后栏咯， 等于系呢个古巴导弹危机2.0嚟嘅。 我觉得有少少，但系其实老实啦，系人都知道你敢唔敢将你啲核弹包委内瑞拉，梗系唔敢啦。委内瑞拉政府随时会俾人哋嗰啲叫咩啊？民变啊？ 民变系啊， 随时会推翻噶嘛。 系啊， 跟住俾个唔知亲乜嘢喂，你亲俄或者亲中就好彩啫。俾个亲美嘅攞咗，咁你点算？ 其实我听闻成个南美都会亲美嘅，而家 系嘛？ 经济上都系靠美 國，因为你冇办法嘛。 系啊， 你真系美国，你最大单市场嘛。 系啊， 咁所以你一定要出，同埋你知南美最惨地方就系你去全世界都远。 哦，系啊， 去欧洲又远，去亚洲仲远。 系啊， 全世界南美洲都系最远嘅地方。 系啊， 大陆过去要廿几粒钟啊。 系啊， 廿二啊，冇记错。 系啊， 环岛好远嘅， 环球游嘅真系。 系啊，好远。你知唔知连咧洲际飞弹都射唔到南美洲啊？ 系咩？ 你知唔知大陆嗰个咧？我印象中大陆系最远射到美国啊！ 因为点解咧？ 射唔到啊！ 大家谂下， 一个斜角喎， 斜角嚟噶，佢唔系垂直线啦。 嗱，大家睇地图，你唔会成以为平噶， 系啊， 其实个地球圆噶， 圆嘅，跟住最咧系斜角， 八八十度咁样兜噶， 咁 系好晒口嘅。尤其是中国唔系近北极啊嘛， 系， 即系佢射咧系更加之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重力系更加远。所以咧就好， 所以嗰阵时二次大战就嚟结束嗰阵时候，话有啲纳粹党员啊揸坐住架德国最新嗰部六引擎嘅运输机飞过去南美洲，我系唔信嘅， 因为飞唔到咁远。 但系嗰阵时啲飞机质素就真系麻麻地。第二样嘢就系冇咁多油咧。 系啊，我哋讲翻啦。 好啊， 理论上咧最好嘅核攻击、核报复咧。其实都唔系呢啲 核潜艇， 核潜艇你成日听得我嚟咯，都知系嘛？ 但核潜艇贵啊嘛， 核潜艇但佢哋系有嘅， 系 啊，贵啊嘛。但我觉得佢哋咁，因为核潜艇人都知啊， 系 咁于是就要玩啲新嘢， 细啲 就话做到呢个嘢，就混淆佢视线。 哦， 咁但系大家都知噶啦，第一美国人缺钱嘅，你有我咪开到个 project 跟你玩咯，你假我可以认真嘅都。 系， 如果我真系做到过你死啊，系咪先？ 系， 咁咧美国佬唔会咁蠢啦，美国佬心谂我有晒空中载具，我使乜仲搞咁多你啲海底嘢啫？ 咁滞， 我入面我嘅俄亥俄级已经系超劲， 系， 我依家做紧新嘅哥伦比亚级，我系唔会同你做呢啲无谓嘅呢啲 反 潜赛， 超反潜机啊， 反潜咪劲过你 P 八，系，依家最新 P 八超劲，大陆啊嗰、那个093啊都比 P 八捉到啦。系咪死咗十世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呢个海神号咧系攞嚟骗局嚟嘅， 系 骗局嘅。 我识骗局， 我识骗局，唔知道有冇人落答咧？ 吓、 啊，系啦，即系有冇国家？咦，不如我栽埋一份啦。 印度啲系咪？ 系啦， 咁印度唔会再落答，你应该醒啦，唔醒 噶啦。知噶，有时啲嘢啫，人呢啲叫做钱多， 人蠢，速傻， 速来。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 F22 同 F35 咧，其实呢两架机咧。佢哋优良嘅 DNA 啊！ 嗱，我成日有个网友问啦，究竟 F 十六 A、B、C、D 同 V 有咩分别啊？ 系嗱，呢个咧我哋唔会咁快做住，我哋未有时间做。但我哋今日讲少少， 我讲下 V 先啦。我知道你之前讲过噶啦，就 系 讲好多次噶啦。 咁我 F 十六 V 啊，今日会 系啊。 咁 F 十六 V 其实个事源系咩咧？事源咧就系 Lockheed Martin 话近排咧收到钱， 系 啦，就收到咧100亿，收到11亿， 系 11亿美金。 唔系好多 嘅啫，唔太多，系啦，咁啊做呢个嘅 研究 Block 70，我哋好似讲过啦，系嘛， 系， 即系我哋讲过，就做11亿美金做11架， 系咩？ 12亿美金做12架，咁上下啦， 哇，成亿美金一架， 一亿一架噶，系啊，我印象中系贵噶，咁咧呢单 deal 咧就系做俾一个叫做巴林啊， 哦，吊高嚟卖嘅， 巴林 知啦， 成亿价噶， 吊高嚟卖， 因为你知巴林呢个地方系中东噶嘛， 系， 咁系一啲油产国嚟噶嘛， 系。 咁佢又唔係大佬，但係佢都有錢嘅。咁咧就做 F 十六 V Block 70俾佢。嗱 ，F 十六 EF 咧，大家聽我哋講過啦。 係啊， 呢個咧係 Block 60嘅。 係食六十。 60系批次，其实系好劲嘅， 劲噶啦已经 系。系啦，但系依家呢个 block 70，咁即系咧系再新啲咯。 咁会唔会有人咁沙特会唔会再跟班 咧？要噶，如果老实啦，细佬巴林都开咗咯。 系咯， 其实我怀疑咁嘅，系沙特拉伯咧，因为佢一有大量嘅 E 用 F， 系 咁佢就同细佬讲，不如你试一试佢， 试一试 佢。嗱，你试到 OK， 我又买，因为我入咗啲 EF 啦嘛。 系啊。 冇理由咁快又入翻个 block 70， 同埋 最紧要就系 升级嘅。 最紧要就系其实沙特阿拉伯系等紧 F35 啊嘛，佢唔系等你呢啲。 但 系 我觉得唔会俾你嘅， 唔会俾你，很想要霸， 很想要霸， 唔会俾你啊，系咪先？即系你谂紧盟国还盟国， 系啊。 但系最惨就系你同以色列系， 你个亲兄弟喺以色列啊嘛，喺度嘛。 系啊，即系我同你系契家佬，但系嗰边嗰个又，唉，自己同一个姓嘅， 姓啊嘛，系冇办法啦， 系啊，唉，好难噶，其实就好冧你嘅。 系啊， 哇，每年俾几多钱你赚先得噶？系咪先？其实咧，有时咧，即系。嗰啲叫咩啊？乜咩咩不如近身钱 系 嘛？其实咧钱多， 不过其实都冇你拣嘅 吓。 嗱，法国佬产量又唔够多， 系啊， 又唔够最 top 啊。佢 争啲啦， 就算你买部阵风俾你，佢都交唔到货俾你。 后勤得训练亦都未必好。 跟住之后咧，你唔通买苏联嘅？ 系， 跟住 苏联唔会啦， 苏联唔会买 最憎嘅苏联。 跟住之后，你因为有意识有一个伊拉克个靶度嘛，大家睇完个靶都俾人打发噶啦。跟住之后咧。英国嘅英国佬就接人执笠啦，我谂 冇啦，英国佬夹飞佬系咪？系啦， 跟住之后 欧洲又搞唔掂啦， 系啲瑞典佬咧，我睇唔起人哋啦， 轻型战机我唔要嘅，我哋大国嚟噶， 跟住嘅其实最尾都系得翻美国嚟噶， 系啊，唔通你买中国机啊？系咪？即系咁，诶，佢又会买中国嘅无人机， 哦， 佢就买嘅彩虹啦， 系 翼龙佢会买嘅， 跌咗唔心痛啊？ 啊，咁啊系，唔系同埋大陆呢个市场系好嘅，做得 系 做得好，系暂时做得 最好样嘢嘛？因为咩咧？如果俾人笠咗都唔怕俾人偷技术啊嘛， 都系。诶、哎，我哋讲翻 F16V 先，少少时间。好啦 ，F16V 咧最紧要嗰样嘢咧，我哋成日都讲，第一个就系嗰个雷达， 系 个雷达咧 APG83 系嘛 ，APG83 咧就个雷达咧，其实佢个技术系来自咧 APG79， 系 咁咧呢个咧就系来自呢个嘅 F22 系。 咁 F22 嗰边咧个技术咧就我哋讲过，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搵集讲 F22 个雷达啦，因为咧我系有晒成套。即系我有一次抄咧，特登有成套嘢系讲 F22 嘅，咁我要，但系好深嘅， 系 咪？即系我拆做大家啲比较能够理解嘅 terms 去讲啦。咁咧就F22 嗰个人嗰个雷达技术啦，咁咧就同埋最紧要就系 F35 嘅电子战，嗰个系统，咁摆喺内部机咧，最恐怖就系咩咧？就系、是、嗱，你有咗最强嘅雷达，再加劲嘅电战系统， 跟住仲要最新嘅航电， 系啦，最新航电。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就相当劲，咁、那个雷达咧可以 target 20个 target 嘅，咁当然你射几多发就视乎你部嘢。 比以前多咗个 double， 以前得10个啫喎， 依家劲噶， 廿个， 系啊，犀利啊，20个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同埋咧佢最劲就个孔径雷达， 系 个清晰度系一尺， 系 好劲啊，即系去到你谂下个地系一尺， 即系话穿云层嗰个嘛，又 啊，系啊，我意思系你可以做到一尺啊， 系 个辨识率去做到， 哇， 佢好劲啊，你唔系一米一尺、啊，系相当劲噶。 即系炸唔死都掟死你噶咯， 唔系啊！即系我睇嘢，我睇到一尺咁，几劲，即系佢可以放到好准啊！ 系 啲嘢放到好大，咁咧就相对嚟讲咧，佢可以扫到160海里，160海里即系几多咧？大概250度啦， 系 心算就大概。 如果细雷达去到200， 好 劲 啊！好劲啊！如果你160海里啊嘛，咁所以咧就地面目标咧，基本上都扫得好清楚嘅，系啦，预先嘅话都。咁就嗰个电战系统就够劲嘅。另外咧，嗰啲例如话六寸乘八寸嘅 mon 啦，嗰啲都系好正常嘅嘢啦吓。咁咧就嗰个头盔啦，个头盔咧又系可以目射用 AIM 9X 嘅， 目射瞄准系啊， 系啦，相当劲嘅呢啲嘢全部都。咁所以咧就佢嗰、那个架个机架咧就可以大概12000个小时嘅， 系 劲嘅。 话再长嗰啲， 系长过以前噶，12000噶。咁所以咧就另外咧就佢哋适应油箱一样照用。 哇！呢、這个紧要啊，先油箱。 传统油箱都可以照用嘅。 哇！呢、這个可以直头当系呢个重型战斗机咁用啊。 系啊，所以呢部嘢咧相当之劲噶，即系嗰个设计啊。 系。 系啦，咁咧就嗰个引擎咧就系用翻 F110 嘅。 系。 系啦。 但系都冇咩第二个拣噶啦。 系啊，都冇啦，都用翻 F110。 最襟就 F110 啦。 系啊。 F100 嘅 Block 400咯。 系。 你攞 Block 400已经似样。 系啊，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就强劲咧就在头先我哋讲嗰啲 spec 啦。 系。 咁咧就呢部嘢咧，你咁睇咧就咁全新嘅 F16 咧，应该比以前嗰个劲几多咧？我觉得应该劲接近一倍噶啦。 啊，官方话唔知400%、300%， 我觉得冇嘅，一倍多啲。 即系将某橛嘅 放大咗啫， 佢将个雷达放大咗，个、哦、雷达真系劲嘅。咁但系你当加晒啦，我谂你一倍到啦，唔好咁夸张啦。喂，一倍好劲噶啦， 几有几劲咧？轻型战机，先攞 Google Earth 度过啦。嗱，台海都系200公里到嘅啫，即系我起飞就望嗰度对面噶啦。 系啊，我喺机场因为 detect 到咁滞，唔系要飞上去啦， 要飞上去嘅， 飞上去。咁所以咧就相当好用咯。好，咁呢只嚟呢个先。 好。